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。昔在颛臾，闽南正仲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少仲黎之后，始复典之，至于夏商。故仲黎氏世续天地。其在周，成伯修府其后也。当周宣王时，失其首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试点周时，会乡之间，司马氏去周试晋，晋中军随会奔秦，而司马氏入少梁。自司马氏去周试晋，分散，或在魏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其在魏者，向中山。在赵者，以传见论显，蒯聩其后也。在秦者名错，与张仪争论。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错孙晋是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晋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君，还而与之俱赐死杜游，葬于化池。晋孙昌，昌为秦主铁官。当始皇之时，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军将而殉朝歌。诸侯之相望，望昂于殷。汉之伐楚，昂归汉，以其地为河内郡。昌生吴泽，吴泽为汉侍长。吴泽生喜，喜为武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门。喜生谭，谭为太史公。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授义于杨和，习道论于皇子。太史公仕于建元元丰之间，闽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失备，乃论六家之要旨曰：义大传，天下依治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夫阴阳如墨明法道德，此物为智者也。直从所言之异路，有醒不醒耳。常切观阴阳之术，大详而众忌讳，使人居而多所畏。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，不可异也。末者简而难尊，是以其事不可遍循，然其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法家言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简而善失真，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和无形，善足万物，其为术也。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明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。止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，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，主唱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随，如此则主劳而臣逸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见现，处聪明，视此而任数。夫神太用则竭，行太劳则弊，行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夫阴阳四时，八位，十二度，二十四节，各有教令。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，未必然也。故曰：使人居而多位。 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。福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，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。夫儒者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理，故曰薄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续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墨者亦上尧舜道，言其德行曰：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剪，彩船不刮，识土鬼，辍土行，立粮之时，离祸之耕，夏日葛衣，冬日露裘。其送死，潼关三寸，举阴不尽其哀，交丧礼，必以此为万民之帅，使天下法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事亦时宜，事业不必同，故曰简而难尊。要曰强本节用，则人己家族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家弗能废也。法家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依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，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，故曰言而少恩。若尊主卑臣，名分职不得相逾越，虽百家弗能改也。名家苛察教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绝于名而失人情，故曰使人简而善失真。若夫控名择实，三五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道家无为，又曰无不为，其实易行，其辞难知，其术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，无常执，无常行，故能究万物之情，不为物先，不为物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，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，故曰圣人不朽，时变是首，虚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纲也，群臣并治，使各自明也。其时重其生者谓之端，时不重其生者谓之款，款言不听，奸乃不生，贤不孝自分，白黑乃行，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，乃何大道浑浑明明，光耀天下，复返无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托者行也，神太用则竭，行太劳则弊，行神离则死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离者不可复返，故圣人重之。由是观之，神者生之本也，行者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行神，而曰我有以治天下，何由哉？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，有子曰谦，谦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，年十岁则诵古文，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与学，窥九夷，伏于原乡，北涉问祀，讲业齐鲁之郡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涉邹邑，厄困皮靴彭城，过梁楚以归。于是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穷卓昆明，还报命。是岁天子使见汉家之风， 而太史公留置周南，不得欲从事，故发愤且足。而子谦事时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间。太史公执谦手而泣曰：“余先周氏之太史也，自上世常显功名于余下，典天官事，后世终衰，绝于余乎？汝复为太史，则续无足矣。今天子皆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。于死，汝必为太史，为太史，无望无所欲论著矣。且夫孝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，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夫天下送周公，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，选周韶之风，达太王王继之思虑，原及公流，以尊后继也。忧立之后，王道缺，礼乐衰，孔子修旧起废，论诗书，作春秋，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霍林以来400余岁，而诸侯相间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勤念哉。遣俯首流涕曰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赐旧文，弗敢缺。”卒3岁而迁为太史令，抽史记时事金贵之书，5年而当太初元年。11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时改，建于明堂，诸神受祭。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500岁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至于今500岁，有能少明氏正义传，记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，亦在思乎，亦在思乎，小子何敢让焉。”上大夫胡遂曰：“昔孔子何谓而作春秋哉？”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，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拥之，孔子之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242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。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室而已矣。”子曰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。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计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见不孝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必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亦著天地阴阳45行，故常于变，理经济人伦，故常于行，书记先王之事，故常于政，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，聘母雌雄，故常于风，月月所以立，故常于和，春秋辨是非，故常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义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政，莫尽于春秋。 春秋文成数万，其止数千，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36，亡国52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纪，故亦曰：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故曰：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见久矣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经世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世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世之诛，此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意，备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与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尽未然之前，法失已然之后。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尽者难知。胡遂曰：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义王之法。今夫子上欲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贤各续其宜，夫子所论欲以何名？太史公曰：唯唯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伏羲至淳后，作易八卦，尧舜之圣，尚书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龙，诗人歌之，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包周氏，非独刺激而已也。汉兴以来至明天子，或福瑞封禅，改征朔易服色，受命于穆卿，则流往籍，海外殊俗，重义款塞，请来献见者不可生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是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名圣而德不不闻，有私之过也。且余常掌其官，废名圣圣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于所谓叙故事，整齐其事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春秋，谬矣。于是论次其文，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忧于雷泄，乃喟然而叹曰：是愚之罪也夫，是愚之罪也夫，深悔不用矣。退而深为曰：夫诗书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私也。昔西伯居有礼演周易，孔子恶陈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离骚，左丘失明绝有国语，孙子鬓角而论兵法，不为千属，世传吕览， 韩非求秦，睡难孤愤。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亦有所欲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数往事思来者。于是足数陶唐以来，至于临止，自皇帝始。